我们再来看看写作和写写冲突。假设受件它发出了 RAT Q 操作，第一种情况，如果事物 TI 的时间戳小于 RTSQ， 我们知道 RTSQ 它表示的是在调度中成功的执行了 RAT Q 的所有事物中那个时间戳最大的那个事物的时间戳的值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TI 它产生的 Q 值呢是先前所需要的值，而系统呢已经感到这个值不会产生了，因此呢我们要把这里的 write 操作给拒绝掉，事物 TI 回滚。第二种情况下，如果事物 TI 的时间戳小于 WTSQ， 同样的，那么和前面的分析一样，这时候 TI 它想要写入的 Q 值呢已经过时了，因为在 TI 进入系统之后，进入系统的一个事物呢已经成功的执行了 RAT Q 的操作，那么这时候呢事物 TI 的 RAT Q 操作就要被拒绝掉，事物 TI 回滚。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执行事物 TI 的 RAT 操作，并且将 WTSQ 的值设为事物 TI 的时间戳。那么在时间戳排序协议中呢，当事物 TI 被并发控制机制回轨之后呢，它要被赋予新的时间戳并重新启动进入系统。